个算是我们年轻性已经走过了第一部分哈，就是第一章到第十四章啊。那个今天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十四章跟十五章、十六章，因为我认为民书记里面最重要的哈、啊，当然都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对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就是在十四、十五、十六一直到十九，因为当我们这个当我们看到十四章哈、啊，那个民以色列民败坏之后。十五章啊，神再重新的发布啊律例典章啊，之后呢，到了十六章，我们又看到立位子孙他们再一次的犯罪啊。如果你看你们的讲义的话，最后那一个十二节就是又把那个民数记第十四章圣经哈所讲的那两段话，神说以色列民他已试探我了十次了，对吧？我就把这十次把它列下来了。当然，经过了十四章之后，后面以色列民他继续的试探耶和华，那边还有更多哈。可是就神讲的这个十次，我们就把它列了一下。所以如果你看其他很多，如果你上网，如果你查哈，以色列人到底试探耶和华多少次，好像很多很多次，然后他们写的也不太一样。可是呢，这十次就是针对耶和华他自己在那一段十四章那一段所讲的这十次，所以呢，他是在出埃及记讲试探神了六次，然后民数记试探神了四次，这十次也是圣公会那个新译本里面圣公会圣经或者是新译本圣经里面的这十次，如果你们要查。我们再走一次这个大纲，在这个大纲里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当耶和华从埃及听见了他子民的呼喊，所以他就将他的子民从埃及中招了出来，为要给自己一个可以敬拜的子民。这个前提是知道的哈，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以色列他们出埃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进流难隐秘之地吗？他们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去流难隐秘之地，虽然那个是神已经应许给他们的一块地。可是呢，神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为他自己建立一个合神心意敬拜神的子民啊。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的生活形态就很有意思了，对吧？因为成功神学一直在讲我们相信了神，神就有祝福给我们，那当然那个也是一个结果。可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要做什么呢？对，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义就是你不能来称一称说我今天神呢，我来买一斤义两斤义是没有办法称出来的，对吧？义呢其实就是一个与神有好关系，有关系就是一个义。所以在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宝训上，他讲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吧？饥渴慕义，那个义就是跟神有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跟神饥渴的，要跟神建立一个好关系，这等人是有福的人，也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义字的意思。所以信心是一个最关键点，对吧？信心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信心的重要。跑到这个地方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成圣的过程当中，这个信依然是很重要。那他们为什么现在把自己这个本来给他们的这个荣耀的地位本来要给他们的祝福他们拿不到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困难的当中他们不信神， 即使看见了实灾啊，耶和华在埃及地所行的实灾，他们看见了，他们走经过红海啊，这种的神迹他们都看见了啊，可是他们依然不信。因着他们依然不信，他们就承受了不信的结果，结果呢就是倒闭在旷野。这就是第一章到十四章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在耶和华也不是一下子就让他们有信心啊，当然信心是一个恩赐啊，可是呢信心不是说是一下子就有的。所以在这个耶和华招他们出来的时候，虽然他们害怕，前面有海，后面有追兵，虽然害怕，可是呢摩西也这样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啊，因为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所以在这个大纲的里面，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下的时候呢，神就开始要数点他们，然后分配职责，之后呢还而且要他们洁净啊，洁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一个意念，因为他们在埃及地为奴，已经奴了430年了，所以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意识，所有的价值观，全部是建立在异族的文化之下，奴隶的文化之下。所以呢，跑到这个地方，神就要教导他们另外一个律例典章。好，那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如何为神守节圣洁。今天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属灵生命直接有这个关系哈，我又要重复了，其实很重要啊，因为跟我们的属灵生活是很有关系。今天我们要进迦南吗？啊，我们就要守节，要成为圣洁，把我们从前啊如何与人接触交往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跟圣经切磋一下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嫉恶如仇啊，他是一个嫉邪的神。所以真正的信仰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信仰，为神摆出来的一个信仰。那当然有人说，哎呀，民书记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层面，可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跟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这个信仰生活如果是不搭嘎的话哈，就是没有连结的话，那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并没有造成任何的益处嘛，我们依然是活在埃及地，我们并没有成为以赛亚书所说的一个 prince 王子公主，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这个当然要需要时间，我们一直要对自己讲，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于神的，所以从前所做的我们不屑一顾，我们不要那样子。然后就在这个时期呢，他们从西乃山要走到加比斯，要进迦南的这段日子里面，他们就碰到了路途很难行，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开始抱怨，抱怨变成了恶言，恶言变成了背信啊，叛逆，结果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这就是到十五章了，然后再过来他们继续在旷野里面漂流。可是就着巴兰的故事，我们知道虽然他们是背逆神的一群人，可是神的心意，神的信实跟慈爱依然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即使巴勒王 想要诅咒以色列人，可是因着神，神就要巴兰祝福以色列人四次。可是终究以色列人灭亡了，他们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之后神再一次对着新时代重新数点人数，所以神的标准一直是在那个地方，神也不会改变，他所要讲的话他依然成行，不管有没有我们，他依然要做，他的标准不会降低。然后在这个旷野，新的一代就兴起来了，因着旧时代的人的犯罪他们也就承受了40年的旷野生活，他们就进了迦南地。好，这就是民数记的大纲。在探子的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再来看一下会众的反应。在会众的反应的里面，你看这些会众向摩西亚伦发的怨言，我直接读给你们听哈，这也是一个就是把整个的经文呢把它缩短一些哈。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同样的话，在他们出埃及第一次碰到路途很难行的时候，他们就向摩西如此抱怨，说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了，我们不好是死在埃及吗，至少我们有肉吃啊，你把我们弄到埃及地，是不是就是要埃及人来杀我们呢？那时候追兵哈，是不是就让我们倒地在旷野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经过了那么多的时候，他们依然讲同样的话，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这个旷野好了。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那我们的妻子跟孩子必要被掳粮，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但是会众，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啊？你看到他们这样讲话，你会怎么样想？你看哈，全的回应就是什么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对摩西讲的哈，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摩西呢，我们看到这个领袖哈，摩西的祷告是说什么呢？我把它读下来你们就看这个经文，就在你们的脑子里面形成一个 picture。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耶和华19节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在你们的讲义那个地方，你们翻到这一页，我还加给你们加了几段话在这儿在你们的倒数第二页这边下面这一个他说，那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这是摩西向神的一个就是建议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这句话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你看，因着他父亲的犯罪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然而他这边又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本相到底是如何， 神本来是什么样子，他的标准在什么地方，他不会改变。所以神就听见了，听了摩西的建议哈，神的回应就说了，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所以就将那个会众里面的瘟疫取消了啊。当然那天也死了很多人哈，上万的人，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所以他们从这件事情开始就跟流奶与蜜之地划清了界限，他们不得进入。他们是那么高兴的出了埃及，因为神听了他们的祷告，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永远跟迦南无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想原因。所以这个原因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境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你们的儿女也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神为什么讲他们有淫行的罪？为什么说他们淫行啊？他们好像没有跟外邦女子有关系吗？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讲淫行之罪啊？大家要讲啊，我知道大家知道的，就是要讲 贪心跟 执着，对，就是没有分别出来，没有分别为圣，划清界限。所以神将这样子的行为当成淫乱，因为跟他的关系起了淫乱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惩罚他们倒地旷野，他们的子孙也要在那个地方倒地漂流40年，承受他们的罪行。暴恶性的人都遭了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10个探子啊，以及相信他们的人。然后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啊，之后呢，在这一段啊，他们听见了之后，他们就很伤心。后来他们就决定，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啊，要上山去打这些人呢。可是呢，摩西跟他说：“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了，约柜还在营中呢，啊，神没有跟你们再去，神没有就在你们当中，你们上去打谁？他们硬要上去，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很有意思哈，要他听话的时候他不听话，跑到这个地方他说我决定要听话了，神说你不要去了啊，我还要去，还是不听话，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哇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呢？他们就死了。所以这一件事件呢，就叫做荷尔玛的鲁莽。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因你们退回不跟随耶和华，所以他们就耶和华就不与你们同在。你轻忽他，他也轻忽你，就是这样。因为你不配他，不轻忽。所以这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哈。我们既然我们是爱神的，我们知道神的爱，我们既然爱他，就应当照他的话而行。好，最后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啊，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可是你们好像不守约哈，然后呢就让他们从那个地方再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再一次的颁发律例典章，在这个地方耶和华再一次等到这些探子和跟随探子的这些人不幸的人死了之后呢，遭瘟疫死后呢，耶和华又再一次颁发律例典章哈，跟他们讲这些献祭的条例。在他们中间不属于他们的这些外居人也要如此的行。在这边之后呢，如果你犯错了你应当如何行如何献祭，也都写在15章这一边哈。然后犯安息日的人呢，就要拖到营外打死 不遵守神诫命的人要做什么呢？就要在以色列民中剪除剪掉，因为他亵渎耶和华，因为他不相信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不听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因为他不信，所以他要跟神较量一下，所以神说这样子的人就要在以色列民中剪除，不守安息日的就要拖到营外被石头打死。这就是耶和华对这一群子民所讲的话。之后呢因为人都比较健忘，神就嘱咐他们在他们的那个衣服啊下面，有坠子的地方，缝一条蓝线，蓝丝带，要永远的纪念神的话，要遵行神的话。弟兄姐妹，到了新约我们需不需要遵行神的话？还是要吧，不是爱打骗一切，神是慈爱的，所以呢我们犯罪也没有关系，这是不是你的前提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不是你的前提啊？啊，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可是我希望这不是我们做错事的前提，我想我们都不会了，我想，年轻一代的人大概会了，年轻一点，神是 love everything 了，张先生年轻，我不是讲你，我们依然要遵守神的话，在这边，所以之后到了十六章那个地方，他这边又讲了。这个可拉党是利未人，利未人又出来要攻击摩西跟亚伦，攻击祭司以及摩西，就是这个领袖，他们要攻击在职的领袖。之后呢神依然的处罚他们。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香炉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讲这个香炉，香炉就直接，我简单的提一下，香炉就直接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在使徒行传那个地方，刚刚那个教会成立的时候，神不是要他们祷告吗，祷告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香炉。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在神的面前呢？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就是神同在的时候，在新约，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香炉那么重要，就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直接的 连结，所以在这个地方可拉党以及大坦还有亚比兰和但的子孙，他们这些人他们都是应该跟神很亲，就是有这种关系的人，不跟百姓一样，可是他们却因着，他们的，身份说，难道耶和华只跟摩西亚伦说话吗？我也是利未的子孙，不跟我说话，所以这一句话就 招惹了他们背叛，这个神的主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之后呢凡属于可拉党的，这些人全部被神击杀。然后神又招了亚伦，第二天因为神击杀了可拉这一群人，大概那时候死的有两万三千人，之后呢民众第二天民众就起来又跟摩西亚伦抱怨，说他们击杀这么多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啊，那个时候他们有首领，首领也都死了，随从可拉党的这些首领也死了，大概有250人。所以在那个地方 啊，耶和华就要摩西啊，要每一个首领的杖啊，一共十二个杖，以及加上亚伦的哈、啊、的一公杖放在那个地方，看哪一个杖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这个故事都知道，只有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出杏仁啊，熟杏啊，所以百姓因为看见了这样子的神迹，他们就相信亚伦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祭司跟立位人他们的职责或者是他们的赏赐就写在十八章啊，然后再过来就是洁净的条例写在十九章啊。所以在这个十五到十九章啊，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时间，你们回去就把这四章把它看一看，一共五章，把它们看一下，我觉得对我们呢属灵的这个进程很有帮助。你就把它一口气把它读下来，读下来的时候你看看神的反应，看看会众的反应，好，他们都说些什么话，然后你来看一下啊。这个是你们自己的工作哈，你们来看，我是讲的太简单了，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回去看一下。然后他们就到了加比斯和何尔山，在这个地方因着百姓的叛逆又开始发怨言要水喝。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啊，领袖的败亡。在二十章，耶和华吩咐摩西啊，吩咐灵磐石出水，可是呢摩西因为心浮气躁，因为这些民众，所以他就击打了磐石两下。不过击打了之后呢，他也要承受不遵行神话语的罪。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的标准没有降低，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因为他就是那个标准，他怎么能降低他的标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我们真的是要遵行神的话，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不遵行我的话嘛，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这是对摩西所讲的哈，摩西亚们，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所以为什么亚伦跟摩西没有进去，也就是因为他在会众面前没有尊神为圣。之后他们就又遭到了一次哈，然后何尔山往红海走的时候，因为路途又很难行，因为以东人不让他们经过他们的境界，所以他们就往红海的边缘去的时候，因为路难行啊，百姓又开始抱怨，又抱怨讲的话又是什么呢？又是那句话，哎呀，早知道我们就死在埃及，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旷野，为了击杀我们吗？要我们倒的，又是同样的话又讲起来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有火蛇在他们会众当中把这些人咬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他们第一次表示悔意，在二十一章他们寻求神的怜悯，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在他的帐上做一个铜蛇挂在木头上，凡看见了这个铜蛇的人啊，就得医治。所以在这个二十一章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很就是有一个不同点的，就是你要百姓要。他要做是吧，他首次表示悔意，然后你要不仅表示悔意，当神给你一个路子可以做的时候，你要去做，你要去看，你要去领受，医治就来了啊。 所以当我们经过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就看他们所讲的话，神所说的话，百姓所说的话啊，在他们的话语的当中，这个交流对话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些我们今天所能够用的啊，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引以为戒，而且成为我们啊的帮助哈。好，最后他们就到了摩亚平原。到了摩亚平原，在最后一站的时候呢，神教导以色列人几件重要的功课。几件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跟以色列人只要跟神合作，他们就会打胜仗。简单的来说，他们就会打胜仗。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胜了亚摩利王这个西宏，以及那个巴山王噩，他们对他们就打了胜仗，然后他们就占了他们的地。所以经过这样子与神合作之后啊，他们信心就大增了。哇，景况不一样了，从前都是很怕嘛，在旷野走的时候都是怕别人来打他，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哎，他们就打了胜仗，因为是神人同工。之后呢，他们又要经过摩甲平原嘛，到了摩甲那个地方，那摩甲王那个希波的儿子巴勒就害怕，一看哇，以色列人这么多人呢，他们又来打我了像他们从前打胜仗一样，那当然跟我打仗也会打胜仗，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就去把巴兰呢找来了，因为巴兰从前是说预言的哈，所以他讲什么祝福谁就祝福神就祝福谁，他咒诅谁神就咒诅谁啊，所以他就把巴兰请来了啊。然后巴兰就让他逐了七个坛，然后做了三次。可是每当巴兰要讲咒诅以色列民族的话的时候呢在他的嘴里出的都是祝福的话。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是信实的，神也可以扭转人的心意。所以他还是一个主导者。所以以色列的后裔多如海沙，海边的沙哈，所以以色列人必征服应许之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的信实，就像给亚伯拉罕的一样。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什么？大国多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依然没有违信啊，守约。然后第一代的不信，我们在这个22章到25章这边，我们看见呢，第一代的不信，在这个不信的里面呢，其实有一件事情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哈，即使我们打了胜仗，即使这个旧一代的以色列人与神合作打了胜仗，可是他们怎么样？罪还没有从他们当中挪去他们就从了米甸人的女子跟女子坐在一起吃喝玩乐，有没有吃喝玩乐在旧约的那个里面就是吃喝玩乐，他们吃的都是献祭的祭物嘛所以对神来说，在旧约那个时候，在对神来说，这个吃祭神的这种祭物就是不洁祭偶像的这些物质这些东西就是不洁，所以又是行了什么？又是行了淫了，又没有听话，对吧？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洁净的礼特别严格嘛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不仅如此呢，而且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献完祭之后吃他们的祭物，而且呢还跪拜他们的神。那旧代的以色列人依然没有学习到这个功课。 然后第二代的信心呢，当摩西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开会我就是开会了，开会的时候，那这个有一个以色列人呢，就把米甸的女子带到营中，要跟他行淫啊。那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就看见了，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他就起来跑到营中，将这个女的跟这个以色列人杀死了。也因着这样子耶和华就取消了耶和华的怒气，而且耶和华对他们说，对以色列人说，因着他的行为，因为他为什么这样行呢？是以我的祭血为心，他知道这是不洁净的，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他就去把他杀了。所以这是第二代的信心，分别再分别。因此你要说，我将我的平安的约赐给你，这约要给你和你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也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今天我下面写的不见得我们今天要讨论，不过我下面写的就弟兄姐妹可以回去想一想，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到底是什么，那被罪缠累的人的后果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依然会被罪所缠累，那我们又跟他们有什么不同？我们又跟不是基督徒的人有什么不同？被罪缠累的原因是什么？得胜罪恶的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见证？这个认罪悔改这件事情是基督徒列行的常识，不是只有在我们受洗的那个时候认罪悔改有时候我们平常也应该反思认罪悔改。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进展，才会有进展，才会成长，那你就更加的认识谁是耶和华，他的祝福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更加认识道成肉身了。道成肉身不是一个思想，对吧？耶稣都已经来到人间了，那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道成肉身，不走向人群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我们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意念的里面。所以这个民书记很重要，他提到一点，就是不要用我们的意念来认识。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的道理，知道很多的圣经的故事，可是这个并不表示一个真正的信仰。一个真正的信仰一定是生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是一个生命。哲学思想可能会给我们一种特有形态的生活，对吧？可是圣经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所要带出来的就是关乎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一个信仰的生活而已。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做的，当我们去到一个公司，我们看到了这个 CEO， 我们就会认为他是 CEO 嘛。那 CEO 讲话你要不要听不听有什么后果啊？ 太了，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没有把神当神的，神是他们的 CEO 呢？哎，干嘛就发怨言？是不是早就应该被 fire 掉了？那这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啊，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啊，经过了那些事情，神又准备下一代要进迦南，所以他重新经历重点啊，立位人重整啊，领袖重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变成约书亚替代了啊摩西的职位啊，然后呢，以利亚撒替代了亚伦的职位啊，新一代的就要预备他们进啊迦南。在那个地方他们再一次的颁布律法啊，这个地方就讲到妇女承受产业的条例，如果你家没有男丁都是女的怎么办呢？这女儿不重要是不是啊？那女的呢依然可以承受家产家业啊，这是在摩西律法的里面。那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跟同族他们那一族啊结婚，所以他们的产业可以留在那一族中。然后再讲到献祭节期啊以及许愿的条例。之后呢就要他们剿灭米甸人，要学习堵住破口要除恶尽除这个除恶尽那个恶尽，然后要学习分享掳物。所以在40年的这个行程里面，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忠心跟随，他们不专一跟随，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到神所应许他们的丰盛里面。可是第二代，他们在这个旷野40年当中，他们看见了，所以呢，就因着他们的学习，他们就重新再走过进迦南。所以神也成就了他向以色列人的应许，给他们土地，土地里面一定要有人嘛，给他们子民，给他们君王给他们权力君王就会有主权在里面，成为他们的一个国，就在神所应许的那块地上。所以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神再一次重申献祭节期都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虽然它是旧约的事情，跑到新约，跑到今天，即使今天这个献祭也是很重要，虽然我们不再条条款款的做了可是这些都是我们人呢，今天基督徒要向神献上那馨香的火祭，所有的祭都是馨香的火祭，因为在那个时候是要把它烧嘛，一烧这个烟呢，馨香的火祭就出来。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在祷告的时候，旧约的那个祷告的香炉是放在至圣所那个约柜的前面，是吧？约柜的前面就是神显现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这样重要？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跟神相遇。所以我们献祭就祷告，祷告的时候要记这五祭我们都要记得。 然后节期，在立位记都讲过，节期有七个节期。节期最终的目的就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经过在旷野里面依然守节的时候，其他的列国看见了这一支子民，就可以因着他们的好行为，因着他们的道德水平的这个崇高啊，因着他们啊的这个秩序啊，就是在神的里面，他们就可以成为福音的管道。所以列邦看见了就很羡慕，就愿意加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说传福音，那是在传呢、啊。我们的行为就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管道，而且那个传福音比是神更啊、就是说更喜欢的，所以他们才讲说，就是要用你的所事啊，是不是的那个是啊，神在乎我们的所事。在旷野的这些经历，就是要来磨练以色列人的所事，脱掉那个为奴的行踪，让他们成为属神子民的那个样式。今天跑到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为什么马上没有升天呢？要我们在这边干嘛？啊，就是成圣嘛。神要试试。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一章那边就要讲，神要试试他的忠心，他的专一，要试试。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没有信了主马上上天堂？就是要用你的所事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啊，我们来看一段，这个讲的会更好。就是我们看一段那个哥林多前书吧，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的，应该没有人有异议了哈。保罗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嘛，第十章啊，第十章我们啊。好，我们把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来读一次。弟兄姐妹，你有圣经吗？ 有。 那把它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十三节。好，一二三，我们一起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地，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 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地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怨印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心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一段就是保罗总结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民数记啊，出埃及记这一大篇他所要讲的所以我们保罗警戒我们不要怎么样子贪恋恶事，不要跟恶事沾边。第二，不要拜偶像，没有其他的神不要行淫乱也不要试探发怒。所以有四项事情我们就谨记在心。十次试探主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试探主呢？他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就是惧怕追兵，他们前面有红海路越难行，然后后面就有追兵，所以就发了怨言，你们回去将这些把它看一遍，看一遍每一个经节把它看一遍然后你就看百姓的反应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在惧怕追兵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讲了，哎呀，你把我们带出来干嘛你把我们杀死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了然后同样的话就一直一直的重复，他们都没有改变。那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如此那马拉的苦水这个地方呢我来讲一下马拉在这个马拉这个地方，他们因为饥渴，所以呢他们就看到了水，他们要喝水，可是呢因为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又发怨言了又说神怎么怎么样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将一块那个树木放在这个湖水里面，这个水就变甜了所以呢当我们在每一个试探里面都有属灵的意思，当我们需要安慰，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要仰望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真的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我们一祷告我们的力量就从耶和华而来，因为神对我们的心意是爱的心意，是好的心意，他必为我们开道路。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看下来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行奸淫烦厌神然后他们也因着闲杂人的话语然后他们就随从闲杂人，忘记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活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所以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好吧所以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成为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应当如何行，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帮助从什么地方而来那当我们有苦难，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应当如何？我们都会做错事的了。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在立位记在这个地方都有讲到那我们就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认罪悔改不是只一次的，其实会常常。因为在祷告的那个地方就是神与你相遇的地方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容易残为我们的罪，其实就是一个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所以呢我们要把人本变成神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也除了感谢你的话之外，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弟兄姐妹，你将我们弟兄姐妹团聚在一起，就像那见证的云彩一样，让我们彼此的切磋，让我们彼此的引荐，彼此的鼓励安慰。主耶稣，我们为这个班献上感谢。主啊，你也求你自己祝福我们，使我们的家也能够蒙你自己的恩，使我们的家终究也要侍奉耶和华。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为我们家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祷告，愿他们也终有一天能够快快的认识你，这样子的祈求求主垂听。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愿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有你自己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因为你会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人得益处，使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你自己福音的管道，满有你自己的形象。如我们以下的敬拜也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我们在敬拜中遇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